最近对吧，我换工作了 你要招人是吧？ 对对对对对， 行吧、 去到了杭州，然后在一家提供车机 HMI 全方位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家独角兽公司，负责他们的用户体验设计团队的相关的这个工作。然后我的团队现在正在招聘，对于比如说用户研究，然后 UI 设计、交互设计，乃至于比如说动效设计，以及说一系列的一些三维场景的这样的一些搭建的相关的角色，我们都是开放招聘的。然后详细的信息的话请访问 anyway.news。 其实现在它有独立的域名 anyway.fm 斜杠然后 jobs J-O-B-S、 好的、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周更新一期的 anyway.fm， 我是李阳， 我是杰杰。 我们是一档在 Apple Podcasts、 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以及其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设计、生活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此外，我台不定期更新的播客副厂牌 whatever.fm 也一样欢迎大家关注。嫌电台更新太慢，访问 anyway.news， 随时掌握新鲜科技资讯和当下的有趣设计。然后向您介绍我们全新升级的会员计划，还没决定好是否要付费，没关系，14天试用期、 X 轴播放器、催更、额外试听内容等官网会员专享的功能全部开放体验，支付99全年失货不离手，支付199会员名牌和纪念品不能没有，然后拉进会员群交个朋友，详情欢迎访问官网左侧链接。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感谢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 anyway.fm。 虽然你念得很熟了，但是作为本台的首席文案师，我能不能请求你下次改一下这个文案 啊？已经不是全新升级的会员计划了， 都快一年了 没关系啊、其实刚才在念这样一段台词的时候，对吧 opening 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就是说之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你在长篇累读的念一长段东西的时候、突然会发现自己不知道怎么呼吸了。 没有。 没有过吗？ 没有。 我有时候经常会，就是呼吸这件事情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是一件司空见惯的天经地义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对吧？但是有时候比如说在你的注意力专注在另外一项东西上面的时候、然后突然之间就会想到，喂，我怎么不知道怎么呼吸了？我一边说话的时候怎么一边同时呼吸。 可能你的大脑对你的小脑和脑干的干预是比较强烈的，我完全没有这种烦恼。 对，我本来以为是一个普遍现象，对吧？拿出来探讨一下 啊。虽然今天是一期很水的一期，但是你也不能用这么水的开头吧？ 水吗？这个不能叫水啊！你把我们这期节目概括为水，我觉得是一件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那不是因为你上吐下泻照顾你早点回家嘛？ 是一件这个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是对于我们广大。给我们关爱，对吧？在各个平台上面跟我们互动的这些朋友们的一个不尊重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本期节目呢，其实我们想要干的事情很简单，因为很久本台都没有干这样的事了，就是来念一念在各大平台上面那些给到我们一些具体的一些评论、帮助、反馈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的信息，对吧？ 确实也是，因为尤其最近两期，不能说两期吧，最近几期节目，比如说虚假简历这一期，我感觉大家的共鸣和反响还是比较强烈的，所以说最近一阵确实评论数量会比较多一点。 我印象当中好像本台成立马上6年了，然后在这个6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好像针对性的去做一些就是听众反馈的这样的类型的这个节目其实挺少的。 确实，首先当然做一做广告，对吧？那个我们的时报现在也有评论了，对吧？ 对。 而且相对来讲，虽然这些评论的时效性比较强，同时意味着它在页面里沉默的会比较快一点，但是这不代表大家的评论没有什么用处，我们也是会去经常看。而且在我们的时报的每可能一周到两周的邮件总结里面，其实现在也会摘录一些大家的一些评论嘛。 其实我觉得时报上面加评论这件事情是我一直都期待着的，因为 anyway.fm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尽可能的来到我们官网去查看官网上面的内容，比如说你在我们在每一期上新的时候，其实我们更推荐的是说你通过官网上面观赏 X 轴的同时，然后去得到其他的一些本期节目上面有关的参考链接的这样一些信息的话，我们目前在官网上面承载的这样一个形式是 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说更加完整体的 完整体的 这样的一个呈现。但是我也知道，就说我台的更新频率其实相对来说虽然挺稳定，对吧？但是 稳定并很低， 但是这个频率不高，频率不高。所以说指望着大家一天到晚的逛我们的网站的话，其实是一件 不太现实 的事情。但是呢，自从就说官网上我们开辟了 anyway.news， 我们的安妮威时报上架到官网之后，其实我觉得从这个内容的时效性这个层面上来说的话，我们的官网其实已经比之前的话会更具备这样的一些实用的这样的一些价值了。 这个从数据上也能看得出来，基本上能够在我们所有的 PV 里面可能占到大概三分之一到一半不到一点吧， 是的， 能有这样的一个规模。 是的，但是如果 news 上面的这些内容有机会也能够产生一系列的一些互动的效果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更加符合我对于比如说 anyway.fm 能够对大家在工作上面或者说对大家在设计这件事情上面可以起到更大的一些推动的作用。这边的话我也想再打一个广告，就是 anyway.news 我们的安妮威时报现在在我们官网上面的一个形态的话，除了这个我们的 opening 上面有提到的比如说当下的有趣设计科技资讯这些内容之外，在右侧开辟了一个专栏，对吧，是跟招聘有关系的。那大家如果最近是有这种求职的需求的话，其实是不妨来看一看，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厂商团队，对吧，你们有发放招聘的这个需求的话， 广告已经很长了，广告已经很长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就说双赢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真的可以了，真的可以了，大家都已经懂了。其实我想说一说关于时报上面的一些评论啊，其实挺有意思的是，虽然评论的数量总体数量不是很高，但我还是能找到一点 insights。我觉得总体来说大家还是对那些大厂的东西比较感兴趣。举个例子，比如说微软，现在大家都说微软的那些设计团队已经变成了一个电影制片厂了嘛，对吧，他每次出一个什么新的东西总归会用一个 CCD 风格的那种你现在闭着眼睛能想出来质感的那种视频来打头阵。然后每次他们出的那个视频在我们时报上面的链接总会有人在下面吐槽，然后包括 Apple 的相关的一些设计啊，其他的一些新闻大家也都会回复的比较积极一点。前面Leon说的那些招聘东西，因为我其实也在有 track 它的一些大家的点击的这样的一个频率或者是次数，也的确是毫无疑问那些大厂的那些点击率会更高一点。那我们今天先来做的听众反馈，第一个就聊一聊 Apple 最近的一次，也不是说最近一次吧，最近几个月里面的一个 redesign。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在 Twitter 上面包括其他地方我觉得讨论的也是非常的热烈的，因为它不光是一个小点，而是说从中能感受到最近一些时间以来苹果对于至少在界面设计上的对于用户的反馈的这样的一种处理的这样的一种哲学。 其实啊，我唱个反调啊， 你先说。 我觉得正因为它是 Apple，所以呢大家大惊小怪。而且呢 Apple 做这件事情其实也仅仅只是仅限于 beta 版，对吧，而且这个 beta 版其实是针对于这个 开发者 的，并不是以前的那种 public beta 版。所以 说 其实一方面是因为关注 Apple 的从业人员人数众多，另外一方面是关注 Apple 的从业人员在这些 social network 上面的活跃度又相对挺高的，所以大家看起来好像说所有的矛头的焦点都在关注这件事。 我同意你部分同意你这个观点，但是至少在手机端的，我特指手机端 15 beta 版，从 beta 1到 beta 6的 Safari 版本里面，我至少自己看出来的那个现象让我从内心里不是特别同意，至少在这个 case 上不是特别同意你这个观点。 怎么说， 我们再来说一下整体的这个背景啊，可能有些听众他不是特别熟，就是在今年的 WWDC， 也就在年中，那个是几月份，5月份还是6月份，他们推出了一个全新的 Safari。 这个 Safari 不光是手机端，也包括 iPad 端以及 macOS 桌面端，这个设计其实是非常的不一样，跟之前的很多浏览器的已经有固有概念的那种样式，这种 UI 已经产生了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变化，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到时候会找的参考链接啊。但总体来说在手机端上的那个变化是说，最早在顶上的那个地址栏直接跑到了底下，而且它底下之前的那些 tab bar 就是有那个前进返回啊什么的这种按钮，这种也不存在了，直接就是用一个地址栏来去承载很多的功能。这个地址栏左右滑可以切换 tab， 然后点击的话它可以去分享页面，然后点击地址栏就是 你就可以打开这个地址栏的搜索啊，或者说输入一些其他的一些域名等等这样的。 嗯， 总体来说这个变化是挺大的。当时我在第一次在发布会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浏览器这东西确实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变化了，然后 iOS 能够做出，包括 macOS 能够做出非常不一样的一些设计，我也是挺欣喜的。所以基本上不单是第一时间冲了 iOS， 而且我是历史上第一次在那个发布会之后基本上是第一时间装了那个macOS 新版本 Monterey， 用着这个非常不稳定的系统去尝试了一下那个桌面版的 Safari。 我之所以不怎么同意你这个观点的原因是在于，其实 iOS 的测试版我基本上每年都是第一时间装的，然后每年都要忍受它的一些不稳定和它的一些不间断的各种变化，但是在 iOS Beta 版的那个 Safari 的 UI 上的这些变化的一个反复程度以及它的粗糙程度，我觉得是史无前例的，至少从我个人的感觉上来是这样讲啊。现在最新版本 iOS 15 Beta 6上的那个 Safari， 我觉得这个完成度已经挺高了，它修掉了之前很多的一些问题，而且在原来的那个完全全新的 UI 上面又往后退了一步，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完成度现在已经比较高，我相信接下来它可能还会改，但基本上你去用你会发现它已经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产品了。但之前在 iOS 15 Beta 2 Beta 3 Beta 4 Beta 5当中，几乎每一版它都有对于这个地址栏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动，比如说加一个按钮啊，比如说它加一个锁头图标啊，比如说那个按钮换成其他一些什么东西，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的切换，这个过程当中的反复，真的让我感觉它像在无头苍蝇一般去尝试一样的这种。 我重申一下我的看法 啊， 我觉得正是因为它这个东西是个 beta 版， 嗯， 对吧？可能哎， 做什么都可以，对不对 ？iOS 以前的软件开发的这样一个策略，再往述回去很多年的话，它可能没有针对外部开发者的 beta 版给你用的时候， 嗯， 你是不知道它内部新功能的这样的一个测试的机制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是因为说我们现在能够通过比如说开发者账号去事先去下载一些 beta 版，然后让你来尝试，你们才能够感受到。一方面是这个，另外一方面的话，对啊，它是一个针对开发者的 beta 版，然后它在开发者的 beta 版上去做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些测试的举动， 嗯， 很正常。老实说，我没有装这个最新的 iOS 的 beta 版的这个测试。 那你现在是什么版本？ 我刚刚把以前的那个 profile 删掉，然后上周 就等于你 beta 一装过，后面就没有装过了，是吧？ 我是上一个 iOS 的 beta profile。 啊啊啊！那也就是说，其实你是上一个 iOS 那个14阶段的那些， 对对对，我现在刚刚上个礼拜刚刚吃到了一个完整的那个 iOS 14、就是它最后的那个更新，它包含了比如说什么戴着口罩可以识别啊什么的那个更新。 了解。 我想说的是这样，虽然最新的 iOS 15我没有去装， 嗯， 但是 iOS 7那个年代， 嗯， 我是很早就玩它的 beta 版了， 嗯 ，iOS 7的这个软件的它的那个完成度， 嗯， 我相信一定是 iOS 历来， 嗯， 这个完成度最令人发指的这样的一代，所以我 iOS 15你刚刚提到的这些的话，我其实我觉得 都可以理解， 不是什么大问题。 从你说的这个点，我觉得倒也有道理，就是因为你想，今年是新冠病毒以来的新冠病毒带给我们生活趋近稳定的这样一年，对吧？ 嗯， 大家都说苹果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其实它的开发节奏明显是变慢的，尤其你看。随着 iOS 15 Beta 6出来的那个新闻嘛，就是他把之前发布会 WWDC 上面说的那些新功能砍掉了很多，也就是说至少在那个9月份新的 iPhone 发布的时候，那些他说的那些非常亮点的功能其实都不会存在了。这可能也代表着说，一方面他的开发节奏变慢，是因为比如说他的每个人的工作效率降低了，另外一方面也可能就是说，随着这些节奏的改变，内部测试啊外部测试啊，它的概念可能已经在跟以前有点变得不一样了。 是， 现在他可能模糊了这样的界限，所有的人对他来说都是一个 alpha test， 对不对？你所有测的东西可能都是一个随时都在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是，可能是这样子。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比如说我们从界面设计然后排版的这样的一个、排版布局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新的 Safari 的它的这个地址栏从上挪到下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我觉得我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觉得始终争论的焦点不在于这个，也不是上和下的问题、 我觉得有一些人他们争论起来的话、就会觉得说， 因为我是一到六我每个都装了，我始终觉得一到下面的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但是它真的这里面有很多，尤其是贝塔一的版本里面是一个非常激进的版本，所有的细节问题都没有，什么刷新啊什么的很多都是强靠手势的，后来在里面一点一点把 这些那些原有的功能都加回来，这是争论的一个点。然后争论的第二个点其实是很多人吐槽，我觉得我持保留意见，就是在 beta 1到 beta 6的过程当中，在三大平台 iPad、 macOS 和 iOS 它先后分别加入了可以让你选择新旧方案的这样的一个选项，这也是我看到的大家争论的比较大的一个点， 觉得苹果变了是吧？ 对，苹果变了， 但我觉得苹果没有变，他这个也是在测试你们，他无非就是从另外一个维度去拿到一个更加确实的测试数据，去感受一下，比如说，哎，新设计跟旧设计大家的认同程度到底是什么样子，有多少人真的会切换回老的版本。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并不一定会去影响他最终的这个 release 版本的这个形态，我相信他的 release 版本一定只有一个选项。 我不想发表什么意见，因为我确实我不知道，我也没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非常 strong 的 opinion， 但是我觉得这里可以打个点，那个听众朋友们可以那个给李阳留一个以后可能打脸的点啊。 尽管打，我觉得对于苹果这样的一家企业来说，对于这样一家重视用户体验设计，重视在它的平台环境内提供一个一致性的这样用户体验设计的公司来说，它永远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那的确可能是一个灾难的开始。从他自己角度去人为的去制造了一系列的一些不可测的分支状况出现的话，我相信可能以后我们就不能相信他是苹果了，就像暴雪作了死之后是一个道理。 说了这么久，其实听众本来的那句话还没念呢。我们这边这位匿名读者他的想法其实跟你说的有点差不多嘛，他说怎么说呢，总觉得现在 Apple 的设计决策模棱两可，如果对自己的设计真的有自信也不会给选择吧。 我觉得产品设计过程当中，通过这样的一些渠道，既然我现在发 beta 版了，我当然要利用到这样的一个渠道嘛，对吧？我发 beta 版的目的是什么，是你们这些 beta 测试用户给到我一些相关的数据的输入，给我提供一些支撑嘛。即便说你们的数据支撑可能跟我自己的一个打算想法是完全相反的，那也没关系啊，我看看，看看可以不啦？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接下来我们再聊第二个听众反馈。 对吧，其实刚才在提到这个 Safari 的这条地址栏的布局做了这样的一个从上往下的调整，我其实是想说一些别的东西的。 说什么？别说了，不是。 没关系，稍微提一句好不好，哎，满足一下我的这个口舌之欲。 行行行， 我是想说这件事情，这个 Palm 的 WebOS 早就这么做了。但是我认为苹果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去做这样一个改变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因为屏幕尺寸一直在变大， 越来越大， 对，你要作为浏览器来说，地址栏是它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输入的这样的一个入口嘛，所以把它放到一个更适合现在比如说大屏手机下面的这样的一个手指操作的话，放到下面来肯定是一个拿屁股想也是一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嘛。那当年 Palm 虽然屏幕尺寸小，但是它有一块全键盘，所以对于这个输入来说，它放在屏幕的底部的话也是一个合理的方案。所以Palm 对吧，拿现在这个 Z 时代的一句话来说， 有你还会用 Z 时代这种词， 就是 YYDS。 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个听众评论，其实我现在想不起来他原来的评论在哪里了，但反正我觉得也可以拿来讨论一下。 好的呀， 因为这个问题我在很多地方都有看到大家有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之前不是聊过一期正版软件的问题吗？ 是的。 那有朋友就问到说，比如说像 Figma 这种东西你怎么报销。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来传输一下我的具体经验，对吧？ 首先我觉得先说一下背景啊，发票这个东西是一个带有中国国情的这样的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国外的软件其实在你买完之后一般都会给你发一个 invoice。 对， invoice 如果你强行翻译的话它就是收据， 收据 它跟发票凭证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按照我们国家的相关法律，发票不是一个说随便一张纸上面写个明细就可以的，开发票是一个非常 复杂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带有逻辑的这样的一个税收的一环，对不对？ 作为税务局的女士，对吧？ 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这种东西国外公司是开不出来的。 是的， 除非这家国外公司它 在国内有代理商， 有代理商。 嗯， 而现在据我所知，像 Sketch 啊、Figma， 它是没有正式的代理商 的。是 的，所以说你如果想要去问Sketch 和 Figma 怎么开发票，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 straightforward 的一个 no， 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是的， 所以说只能通过一些其他的方法。举个例子，在Leon说他的那个方法，我觉得他那个方法比较适用之前，我先说说我这边遇到的情况。因为我曾经也是给百度公司买过大概70多个人比较大 volume 的一个 Sketch 的年订阅的一个用户啊。我们当时的一个解决方案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公司还是比较大的情况下，它是有一些周旋的余地的。在很多东西的采购上，它并不是强行的要求你走那个发票这个路。当然也不是说公司会去偷税漏税，而是说它会采用其他的一些方法，其他的一些财务的手段去填补这样的一个空缺，然后用其他一些方法去 work around。 事实上它也还是需要一个非常正规的凭证的。比如说我当时还是严谨的提供了我这边信用卡的支付的凭证啊， 嗯， 然后包括他们发给我们的那个 invoice， 那个 invoice 其实它不代表什么，但至少还是需要提供这样的一个凭证的。 嗯 ，OK， 那这是我这边的那个 input， 你可以说说你们公司遇到的这样的情况怎么处理？ 我说一下有两个阶段。我上家公司那边的话，其实除了我们团队会去有购买一些国外的正版软件的需求之外， 嗯， 其实像他们地产那边工程设计的团队， 嗯， 他们其实也是有大量的采购一些他们自己专业项的这些国外的一些软件的这个需求， 嗯， 而且这个采购的价格跟我们相比的话，就我们可能是一粒绿豆， 了解了解， 对吧？他们可能是那个，所以在公司内部的话，会有这样一个机制，1万块钱以内的。 哦， 1万块钱以内的这个报销的话，其实你不提供发票， 嗯， 也是没问题的。国外的话，给 invoice 给那个我们的财务的话，它也是可以去做处理的。但是因为1万块钱以内嘛，后来的话，我们的采购的数量就往提升了之后，其实就超出这个价格了。 这个嘛，要上1万块也挺容易的。 采购30份的话，就多少钱了？反正我离开之前，我们今年的那份采购是70份账号嘛， 嗯， 超出这样的一个就说免发票的报销机制的话，那我们就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很传统的方式，去找了一家国内的软件代理商，代理商去跟 Figma 谈购买他的这个账号的使用权的这样一件事， 嗯， 代理商的信用卡去扣款， 嗯， 然后我们跟代理商之间签另外一份，就说 代理商那边那个钱怎么处理就不关你们事了。 对对对，我们跟代理商去签一份采购合同， 哪怕他那边是个皮包公司，就只有一个人注册的公司， 是的， 也不关你们事， 是的，只要他能开出正规的发票， 嗯， 我们通过他去签订一份采购合同， 俗称买发票，对吧？ 这个不算买发票，嗯，这个就是一个采购合同， 比较正规的买发票，应该是不是火车站发票吧，发票吧那种啊， 嗯。这样的方式的话，其实我在上一家公司的这个工作期间的话，其实也把这个模式去推荐给了其他几个团队，比如说阅文那边，他们也来问过我这样的一件事情， 嗯， 我把这个代理商也介绍给他们了，因为这家代理商正好在上海。 但这家代理商 commission 挺高的吧？也就是你们这些大公司可以 cover 掉。 大家不要就说对于比如说采购这件事情， 嗯， 就先天的产生了一个畏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都是为了工作嘛， 对 不对？ 对啊， 哎，我采购工具也是为了让我的工作效率更高， 嗯， 其实最终得益的是公司自己，我们只要把这件事情的目的跟结果都能够完整的阐述清楚的话，我相信任何一家正规的负责的这样的企业的话，其实都是愿意去做这个事情的， 嗯。最后这个听众来信我觉得还挺特别的。 怎么说？ 这个不能算是听众评论吧，而是说今天那个小宇宙的在极客上面 Q 到我们了，他说那个最近好像 Twitter 的那个改版也是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嘛。 哎，其实哦，这个 好像跟我的认知又有点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就推特的改版好像的确是有人在聊，但是聊的最多、在推特上聊的最多的好像不是推特的改版。 那是什么？ 是 OnePassword。 哎，这个我们时报上也贴过这个新闻啊 对吧？ 这个我觉得可以推荐一期有台的节目啊，风言风语，最近的一期他们正好聊了一下那个 OnePassword 8这一次那个客户端从原生变到了 Electron 的那个客户端这个事情嘛、而且相对来讲他们是一个基本上算是一个设计师加两个开发者嘛，他们聊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深度的，或者说我觉得还是比较能够跟我至少跟我自己看这个问题不一样的一个角度，可以推荐大家去听一听。不过说也说到这个，就是我也可以说一下，就其实我觉得我还挺惨的。 惨从何来？ 现在有点后悔，就当时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吧、有人说这个东西啊，这个怎么能 Electron 呢，一点都不清真。有些人说那个其实挺好的，那当我那个兴冲冲的跑过去想尝试一下的时候，发现哎，我当年 OnePassword 7买的是那个买断制的版本，他当时不是给你选的嘛，买断制或者订阅制，买断制是没有资格用那个测试版，因为它是需要登录的。 我也是买断制的。 嗯， 我在推特上不回你了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工具类的东西没有强烈的 升级的欲望， 它的功能有新功能去吸引我的时候，真的没有强烈的升级欲望。 嗯， 我觉得 OnePassword 这样的东西，只要它的老版本能够继续在新的 OS 的这个系统里面稳定的运行的话，我真的没有去升级的必要。 而且确实像风言风语里面说的也对嘛，至少我自己个人使用 OnePassword 最多的场景，至少一大半的场景是直接用浏览器的那个浏览器的他们那个插件就可以自动填充了。所以说 我反而没有用。 我操，你没有用这个你用 OnePassword 干嘛？ 因为我有很多手机。 哦，你是说在手机上面是吧？ 不，桌面端的话我也没有用。为什么？ 嗯， 因为我除了 Chrome 之外我还装了其他很多的浏览器。 它都支持啊。 是吗？ 尤其 Safari， 它是 Safari 的支持很牛逼的。 Firefox 呢？ Firefox 我没有，但也有 啊。我没有关心过这个事，因为我觉得 你快去试试看那个。 我觉得从任务栏点它的，把它的这个窗口点开，然后复制粘贴也是挺简单的一件事呀。 它这个就没有复制粘贴这一步骤了，你就点一下那个图标。 我觉得复制粘贴挺有形式感 啊。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以前也是这么用的。但是你用过那个插件的那种自动填写之后，你再回来跟我聊这个。 哦，好吧。 我聊正题，聊正题。那个他说那个最近那个推特的改版也挺大争议的嘛，然后想看到跟这个话题相关的人等能够聊一聊这个事情，对不对？ 对啊，那你怎么看呢？ 我怎么看啊？ 嗯， 我觉得我当时回他了嘛，我说这个我不敢聊啊，因为推特跟 Apple 的这个气质是不一样的，他们这东西改来改去的频率本来就很高，我很担心那个等我们聊完他又改回去了，那我不是白聊了吗？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背景，推特在最近，从我们录节目的角度来讲，应该算上周吧，他们推出了一个全新版的设计啊，也不能说全新版，而是说算是一次基本上以视觉为主 的一个改进，在页面的视觉元素上面做了一系列的一些调整，其实幅度并不大， 幅度的确不大，但是它主要涵盖的方面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一个是提高了很多按钮的对比度，然后呢，改了他们默认的字体，主要是这两件事情。 说到按钮对比度这件事、我自己的印象当中，以及说我最近几天在推特上面偶然刷到的某一位国外的一个设计师，他贴了一张图，新版是黑色的、黑底白字的 button 嘛，对不对？ 他其实有点乱，这个也是我待会想说，你先说吧。 我先说啊，那个至少那位设计师的贴图上面那个对应的 button 新版是黑底白字，老版自然是那个 蓝底白字， 蓝底白字的嘛、那对比度上的角度上面来说，自然是黑底白字对比度更高，对吧？ 对，肯定 WCA 级的那个对比度要高多了。 对，拿屁股想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啊嗯。 但是呢，相同功能，然后新版的这个 button 的这个就说可视的这个面积，其实是被缩小了。我从我自己的印象当中也是有这样的感触，而且我记得好像就说它现在就是左侧的那些菜单栏的图标 也变成黑色了。 变成黑色之后好像尺寸上面也是略有调整、对，好像也变小了一点点、然后我自己的主观感受是什么、我自己的主观感受是觉得说需要对比度那么高吗？ 今天的节目里面我终于可以跟你align一回了。 嗯， 我他妈最讨厌 WCA 级的东西了，我跟你说、如果是一个开发者而且对 WCA 级也比较尊重的话，你可能经常会打开你的 Chrome 浏览器或者其他浏览器的审查器，然后看看那个 那里面 Lighthouse 对于你网站的那个 accessibility 的一个评分，它肯定会点出你有很多很多的部分是不满足 WCAG 那个对比度的。但是就像我们之前一直在聊的 WCAG 它的那个对比度等级 A 级啊 AA 啊 AAA 啊，它其实虽然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公式啊， 它那个公式挺复杂的， R 级比不同的通道以乘以不同的权重最后得出来的一个对比度，但是它跟人眼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在网上经常看到一个例子，就比如说你拿类似于推特旧的那种蓝色， 嗯， 作为一个按钮的背景，上面铺纯白的文字跟铺纯黑的文字，你现在用你的脑袋想一想，你觉得哪一个更和谐一点？ 肯定是白的了。 一般来说，从人眼的角度来讲，这两个东西 side by side 放在一起，你肯定觉得蓝底白字这个更和谐，同时它的可视度也更好一点。但事实上，如果你去做 WCAG 的那个对比度分析的话，你会发现那个纯黑的文字它的对比度会更高一点，更符合要求一点。这我相信这也是推特做这次改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这个就是人类的认知跟机器的，你给它 机械认知， 哎，人为输入的这些规则的这个制约下面得到的结果的一个最大的差别。 最近大家争论这个其中点的之一的一个根源嘛，就 WCAG 它的东西很多情况下说白了是为了保障一些偏极端情况下的一些对比度，但是当它的这个对比度满足了之后，普通人的感受其实反而会不是很好。 所以提到这个，就是我不得不说我现在在做的新的工作，对吧？我的新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会对应到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场景，车内的这个环境，我就会觉得天生会占了一些便宜。车内的这个环境的话，我们可能或许不需要特别去考虑太多色弱的这种现象，因为色弱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不能开车的，对不对？ 对。但是，就我没有在车企待过，但是会不会你们这些方面反而要求会更高呢？因为比如说你做一个网站，没有什么部门，没有什么人会来管你这个东西怎么样，除非你们是一个大公司，你要申请 ISO 标准，对不对？但你们车企每部车都是要经过，比如说去欧盟、去美国、去什么地方卖，它肯定是有一些准入标准在的，会不会他们对这些东西的要求反而会更高一些呢？ 对不起，我去了才两周，容我慢慢了解之后再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好好。回过来说，就反正我觉得前面说留下来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对比度强烈不强烈，这个另外一回事啊，至少它符合现在的社会潮流嘛 ，inclusive 对不对？包容性。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前面说的，就是它其实没有全部改，它的 action button 就有些是蓝，还是保持蓝底白字，有些还是那个黑底白字，但是这两个东西哪个重要呢？现在大家争论的也是一个点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确实在颜色这一方面，它还的确存在的一些改进的一个余地。 对，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我想指出来的，就是说所谓的去提高某一些元素的对比度的这个特征这件事情，它跟可读性、易读性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什么样子的？对比度高的东西它一定是易读的吗？对不对？作为这样的一个内容承载物的这样的一个社交媒体的这样的一个容器来说，未必是这样， 至少是存疑的。 对， 但事实上这跟我们接下来一个话题有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也没有特别把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至少 我觉得可以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 对, 对, 对, 对 吧， 至少、 哎、我们把这个问题抛出来。 我印象当中我看到过这样的一些研究报告，就是说你所说的 readability 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非常难测量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有些人研究，假设啊，他要比较两个字体的 readability， 那可能让 A 读一段这样的一个文字， B 读一段利用同样的文本但是不同的字体读样，那哪个文字读得快，那这是一种方法啊，对不对？然后其他的一些方法，比如说认的时候的时候的一些错误率，那这可能也是一个方法。还有就比如说他通过眼动仪分析你在读的时候的这个眼睛的这个跳动等等，这也可能也是一种方法。但是我见到的一个文章是说其实这些方法都不科学，或者说都不完整。因为其实文字这个东西，尤其是长段这个东西啊，它还牵涉到一个时间概念。因为我记得它里面提到过说，比如说你这个文字一开始它的确是速度慢了，但时间长了它可能反而这个速度上去，这种情况也存在。同时另外一种长久以来很大的一个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衬线字和无衬线字到底哪个可读性更高。 你说的非常好。我其实刚才也想提到这样一个例子。 这个其实也是我印象当中这也并没有一个非常完美的标准答案。 一个是衬线体跟无衬线体、 嗯、 一个是小写跟大写，然后到中文世界的话一个就是简体字跟繁体字、 还有这样，对对， 那我觉得 这个我倒没想到。 我觉得 readability 这件事情为什么难测， 嗯， 是因为它涉及到的面实在是太广了。 对， 它跟文化有关，它跟地域有关，它跟你从小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都是有密切联系的， 嗯， 所以每一个人可能都是一个单独的样本， 嗯， 他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特别特别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对吧？比如说，哎，我记得前不久我们群里面哪个群我不记得了，我有看到过有朋友在提出这样的问题嘛， 嗯， 就说某一个产品还是什么，它从原先的这个就说衬线体的这个内容变成无衬线体的内容， 啊， 然后他觉得这样的话好像是提高了这样的一个易读性， 嗯， 但是其实 这个事情 我得打个问号， 对 吧？ 确实，尤其是当你详细字体是什么样的情况的都不明的情况下，它这个结论就更难以去得出来， 是呀，对吧？哎，然后就像刚才有提到的，我以前在日常生活当中在阅读其他的一些相关书籍的时候有看到过某一段描述，是讲述到说，哎，这个大写字母对于英文世界的人来说它的可读性就是要比小写字母要更好一些， 嗯， 为什么？他举了一个例子说针对这些幼儿少儿的这个读物的话，比如说美漫，对吧， 嗯， 或者说针对这种文化水平相对来说 低 一些的这样的人群来说，美漫漫画这样的一个载体，你能看到上面全都是大写的， 嗯， 他提了这样一个例子出来，然后又是一个我能感知到的例子，我仿佛就会觉得说好像，哦，他说的有道理， 嗯， 但是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子的呢？其实我不确定， 嗯， 因为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太多了，不是我的现在的这个知识体系跟认知结构能够完整的去涵盖到的， 嗯，那为什么要说这个？其实也牵涉到推特这次改版的第二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啊，就是， 嗯， 老实说这个新闻我之前漏掉了，就他们在一月份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推出了这个新的字体， 嗯， 但当时是作为一个 branding 的一个字体， 嗯， 这个字体的名字挺好玩的，叫 chirp， 嗯， 你去查一下，它其实跟 twitter 类似的意思，就是叽叽喳喳，就鸟叫的一种声音，嗯，这个名字虽然是一个跟 twitter 非常符合的，但是它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它其实是来源于一款非常著名的字体，然后来自于一个 Gorilla Type出品的一款字体叫 GT America， 然后 GT 其实就是 Gorilla Type 他们名字缩写嘛，他们家的字体都是 GT 什么什么 GT 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这款字体相对来讲也发布有一段时间了，它的个性还是挺鲜明的，它应该也是 base 在以前的那种，我看资料好像说它是 base 在那个 Franklin Gothic， 这个其实是一个应该算是二十世纪初那个时期的那种风格，正好也是我们现在这个阶段非常流行的一种风格。对于字体不熟悉的朋友，包括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也不是特别的专业，这个专业 你要去听迪台，对不对？我用我自己的理解，非常粗暴的理解给大家解释听，就是在 Helvetica 以及跟它这么很像的这些无衬线体，你现在已经能视作为标准的无衬线体出现之前的那种无衬线体的风格。总体来说它还是没有衬线的，但是呢它多多少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个性在里面，没有那么的像空气，相对来讲它在视觉上会有一些好玩有意思，带有一些人文， 它有一些细节特征， 对对对，比如说像 Chirp 或者说那个 GT America， 因为 Chirp 跟 GT America 我看他们介绍好像只是在那个字间距啊，然后在字宽上可能有一些调整，总体来说是很像的，但你去发现它的细节肯定会比原先的字体要个性很多嘛，比如说它的默认的那个 G， 对吧，它是双层的 G， 对吧，然后字体的末端什么都是有一些细节的，很多人就说这会产生的一些它的一些生理上的不良反应嘛，对不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也反映出字体的一个重要性啊。老实说，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哎，你说， 哎，头抬起来，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小抄啊！虽然我们今天也没有小抄，推特之前的默认字体是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对吧？ 嗯， 哎，这个问题我问过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反应，很正常。 我觉得不是这种，就是 typography 的。这种 nerd 的话是不会知道的 啊？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他之前没有字体，他之前就是跟随系统的， 啊， 你 iOS 就是 San Francisco， 你安卓就是安卓的字体，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他这次改变让大家会不适应的一个原因。之前他也没有主题选择，他之前有主题选择，只能选那个 light dark 跟 dim 三种那个 主要的颜色嘛，对不对？而且基本上也都是比较极端的颜色，然后里面的字体的细节你也不能改，所以说这也是让大家产生一个不良反应的，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它不是从 一个个性 A 换到了个性 B， 而是从空气换到了一个个性 A， 这几乎是一种无中生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现在自己如果是跟随系统的话，你肯定是跟你系统里面接受到每天接受到所有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已经像水像空气的那种东西。你如果把它换成另外一种东西，哪怕这个细节只是差一点点，你肯定也会有一些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反应。就好像比如说你现在在一个贫民窟里面，一个居民每天让他吸食一氧化碳的这个空气，他觉得非常的难受。如果把它突然换到另外一个充满了甲烷气体的这样一个地方，他可能也难受，但是他可能过一会儿就适应了，对不对？但现在你突然之间把一个人从呼吸普通空气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换到了一个吸一氧化碳的地方，那肯定不习惯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大众对于这样的反应，我觉得也还是可以解释可以理解的。 好吧， 嗯， 从我自己的认知角度出发，我觉得推特换一个比如说它的正文显示的这个字体，无论怎么样可能都不会不应该产生这么大的一个波澜。 其实我挺乐意看到这样的一些波澜的。这是我们做的那些细小的工作，哎，在大众眼里面他们有认知。 关键问题是现在起波澜的不是大众呀。 好吧， 对吧，哪天大众会有这样的波澜了，我会非常欣喜的见到。 Anyways， 我是觉得我先说我个人感受啊，只说字体方面的感觉。其实我挺喜欢这款字体的，而且我也挺喜欢现在这种风格的。甚至我纯天然的喜欢这家公司出品的所有字体。我不是因为他们字体我真的多喜欢，是因为他们做事情非常有 style。他们出的每一款字体，记住每一款字体都有自己一个 mini set， 这个 mini set做的质量非常的棒，而且每一个 mini set 风格完全不一样。有些能让你感受到嬉皮的风格，有些能让你感受到非常精致的排版的极致，有些能让你看到丰富的动向。反正我觉得他们出的东西我每一款我都双手双脚支持，虽然我好像一款都没有买过。 但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的话，对吧，我台用的字体也是一个挺有风格化的字体，本身就 是吧， 对啊，本身就不会是说并不是说那种空气一般存在于你的生活当中的 这样的，怎么可能空气？我们那个数字那种 old style 的那种数字，别说像空气了，像毒气了都。 我特别喜欢，我特别喜欢，我特别喜欢这个老式的字母跟数字的那个版本。 我也是，我其实挺喜欢这款字体的。但是老实说，假设我有这个权利来管控这个推特这次改版啊，我觉得现在一个补救措施，我建议的一个补救措施是这样的，就是从普通用户或者说那些比较现在比较 picky 的那些发表了一些批评的那些人的感官上能比较感受到一些东西，先改回去一点点。 哎，这对吧，这个就跟你我们本期节目开头大家在喷 Apple 的这个举动不就是一样的了吗？ 哎， Apple 跟 Twitter 不一样呀，问题是 不，我说的是他你说的这种就是说产品的策略就一样吗？改来改去改来改去，为什么呢？ 那我的意思他会改回来啊，只不过临时作为一个堵住大众之口的一个方案嘛。 我觉得大众 不重要是吧， 大众没有 care 这个事儿， 对， 而且 他们对于设计的观点不重要。 推特去在正文上面用他们推行他们现在这套新字体，正是因为就是说他们重视大众的阅读感受， 确实， 所以说他们去做了这样一件事情。而且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一个行为之后，对于普罗大众的潜移默化的这样的一些潜意识上面的这样的一些推动，今后会进一步的对大众对于比如说字体的显示排版布局这件事情的话，他们会越来越有意识。现在这些叽叽哇哇在叫的所谓的设计师或者说跟这个行业有一些联系的这部分的人，他们的意见才不重要。 Twitter 在这方面做的事情上面我还是挺敬重他们的。同样对比微博吧，虽然现在拿微博跟推特来作为竞对，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但至少还是能够看出来一点，因为他们比如说他们都涵盖了巨量的文章的内文的阅读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对吧？比如说他们需要有一些迎合现在的那些时事的这些设计啊，或者说时尚的东西啊什么，对吧？ 可悲啊，想了半天，抱歉我打断你了，我只是触景生情，想了半天发现国内2021年了，国内竟然没有一个能够跟推特从产品形态上面来说相似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了。 确实。 哦，极客是吗？ 完全不算，完全不算。 因为 极客你现在拿它跟微博对标，我觉得还更现实一点。 因为我没怎么用过，对，我觉得 挺可悲的，一个14亿人的这样一个国家， 还好吧？十四亿人国家不是连个足球队都没有那个 足球队，足球队另外一码事儿，对吧？毕竟阅读这件事情，其实是每一个受过这个基础教育的，这样的公民，他们阅读的权利必须具备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可悲啊， 反正在被李阳打断之前啊，我想说的一点是。这里我对于微博的设计师并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啊！我尤其特别喜欢微博最近的这版 Web 的 redesign， 我挺喜欢的。 你变了， 请允许我说完嘛。 好的。 那个，当你们在把那个 Doge 的那个图标画成微博的那个表情的时候 ，Twitter 可是花了钱找 Icon Factory 把整套 emoji 全部画完整，并且 open source 在那个 GitHub 上给所有人免费去用的。而且随着不同系统的更新，随着 Unicode 的更新，他们的图标一直在更新哦。Emoji 只是正文的阅读体验里面非常小的一部分，但光这一部分他们就已经做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我觉得在设计这个层面上其实也已经没有办法去进行比较了。 OK， 我的话讲完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member。 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在微博推特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也欢迎你继续访问安妮微时报，浏览和订阅地址请直接访问官网 anyway.news。 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欢迎大家通过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并订阅我们，两个礼拜之后再见， 拜拜 拜拜。